好，翻嚟谈天说地啦。咁教授咧就有啲事就离开咗先吓，咁啊唔紧要啦。咁啊如果有上堂嘅网友，听日都会见到佢啦。咁啊有啲网友嘅问题咧，即系登出嚟即系问阿托米个研究下啦。就啱啱有位网友咧就喺个问题探讨区度咧就 po 咗啲好有好多支持嘅一个问题，咁啊因为个问题就好长，咁我就简略读一读啦，咁啊大家网友真系可以上网睇睇。呢、這个就关于个楼市啊一个跌浪或者升浪嘅一个周期，咁佢就觉得咧由我谂顶至高啦，就大概廿年左右。咁佢咧就由好详尽啊资料，由1967年啦开始计，咁啊套用翻几个循环之后咧，佢就觉得今次呢个浪咧或者呢个周期咧就第一个五年咧就2003至2008。第二个呢即是03至08就开始复苏返嘅沙士之后啦。08至13呢就开始发展。咁13至18呢就开始泡沫。咁即係话呢今次有08呢就会升到2013年嘅。先问下托美哥啦，即係呢啲咁长嘅周期呢係咪即係有所分 别。我成日觉得有样嘢，如果你听下边个琴日啊 ,Mr. Lee 讲呢个。即係唯一最睇到一样嘢就係地产。 嗯， 地產呢你見到自從去年啲人嘈完一輪，靜咗一輪落嚟，你就千祈唔好搵嗰啲咩超級豪宅嚟做一個比較，因為嗰啲呢就另類市。嗱、你睇到好多而家香港嚟計呢稍微新啲嘅，如果你就算元朗啦，你元朗而家都幾 hit 下，點解要講元朗啦，元朗就嚟又推啦，新地又出 U-turn 出嚟嗰陣時候差唔多2700-2800，而家到4000啦。咁你恆基啊，元朗大堂嗰度補地價2000蚊一尺，嘩嗰度好偏僻嘅嗰度。淨係補地價都2000，不過我估計佢一定起 house 嘅。起得 house 呀，又建築費呀，咩垃圾雜冇5000蚊，或者接近6000蚊，佢都唔肯賣俾你啦，嘥咁多時間落去搞個 project。你睇到呢而家呢好多係轉移咗去嗰啲平嘅地區，即係好似外國咁嘅生活㗎啦。市區嗰啲呢我話俾你聽啦，你千祈唔好眷戀㗎啦，好似話齋唱嗰首歌你冇得眷戀，你買唔起就買唔起㗎啦，即係等於我哋咁買山頂係買唔起㗎啦，呢世都唔好諗添，諗你多鬼遠啱嘛，但係咪上去啊老襯亭嗰度行下，當自己啊喺個頭感受下算㗎啦。而家一個即係整個社會係咁樣，而家大陸亦都一樣，所以啲人全係嘈亂巴閉呀咩。大陸有好多地方好平㗎啦，因為我哋有時都返去大陸啦，有啲好多省份，譬如好似我哋話安徽咁啦，安徽合肥我哋啱啱先上完去嚟。3000幾蚊一平方米，即係圍到3000多蚊尺。佢哋話已經升好多，因為點解呢，好多年前原來係比到2000蚊嘅啫。 嗯。 即係100多蚊尺嘅樓已經升好多㗎喎。咁你諗下，你可以住啲即係平啲嘅地區，點解你係要住曬啲大城市咁咩呢？即係而家香港人亦都一樣，好似呢讀咗書啊多啊，或者做嘢多啊，或者自己搵得錢多呢，就一定要住半山，一定要住好個區份。但係你諗下喎，每一個area 每一個區份呢都有好嘢㗎喎。啲好嘢呢，嗱而家你講緊東涌咁啊，佢而家就嚟又推出嚟啊，佢有一辣係 house 嚟㗎喎，向海㗎喎，唔平喎，一啲都唔平喎，咁你真係田園式生活喎。咁你諗下，你真係好睇你自己嘅需要啦。不過我覺得個樓市呢，因為你如果真係整體落去，你港紙我睇佢一定係 pack 呢個人民幣嘅遲早問題㗎啦。咁你而家佢一路都唔會喐，如果人民幣繼續係咁慢慢升呢，你港紙都幾大壓力嘅。你睇到啦，點解啲人唔買人民幣存款 sell 返個期貨，你都四厘幾息啦，點解仲要揸港紙啫？咁戇居啫，係咁講啊，即係你港紙好大鑊㗎，因為如果你真係真係唔好話升 10% 啦，你每年升 3-4% 咁樣。咁你如果年尾用科技計，你6.6人民幣，你港元係7.7毫幾，有冇搞錯？爭咁遠，同一個地區啫。即係所以你嗰個壓力幾大啦。啱啱你上個禮拜尾啊，你有啲大陸客落嚟掃嗰個領刀，掃10間喎、啊，一掃掃10間，點解啊？好過在上面嘛，啲錢又可以掉落嚟，可以做投資移民。 嗯， 你知唔知舊年投資移民係幾多啊？大約6800至7000個單位，7000個落嚟。你嗰啲咁樣趨勢落去咧，都幾犀利。而家你話真正可以賣嘅單位咧，喺香港佢講今年嚟計咧，三大地產商都係講緊20000個單位。 哇！ 最即係新樓嚟計，舊嗰啲儲存都唔係太多，所以你唔好咁同景話啲人呢，好多人啊 嗱，呢個網友醒目啊，即係話呢個時間仲有得升嘅。大部分咧，我話俾你行埋咧，個個都話今年使啊，一定跌啊。咪真係要等下啦。但啲租啊，係咁升啊，真。 我不過豪宅嗰啲真係永遠都供，即係好似買極都一定有人即係供不應求咁樣嘅，即係 嗰。嗰啲咧，嗱你好簡單啦，你琴日我哋都有討論啦。有某超級大戶，佢嗰隻股票曾而家嘅市值係大過香港頭十大股票嘅。 係 啊，你講我知道俾 H 頭嗰隻股票係大過，盡大過嗰隻。佢個老細幾度減持， 套現 就走去石澳買間屋幾億。咁你話佢貴貴乜嘢啫？啲股票嚟嘅啫嘛，係嘛？好似我哋有一隻咁嘅創業板上市嗰隻股票咁樣，佢啲老闆咁樣。佢一上市已經100倍啦，個身家，咁你幾多錢啫？即係你諗下呢扎人都幾犀利㗎，你即係所以你話嗰啲超級豪宅，你話講緊幾萬蚊尺係咩錢啫？ 係 佢哋嚟計，佢都唔使攞錢，你係咁要賣咗啲股票出去已經搞掂啦。以前嗰個阿里巴巴啊嘛，哇買間屋喺 阿馬生啊， 喺恆黃居啊嘛，3.8億你話佢貴喎，傻你都唔使錢嘅。即係你呢啲都好勁啊！你唔好睇少呢啲噶。所以咧冇辦法噶啦，而家做咗港撐噶啦，香港人今日冇辦法。 不過唔係，即係Tommy哥講啱咧，即係而家其實交通咁方便咧，即係發覺越嚟越多，譬如話即係好多以前買新樓咁樣，通常咧有一部分咧一定會講啲大屋村嘅。而家咧反而好多係啲新啲，尤其是偏向啲，譬如話東涌啊、青衣啊、馬灣啊，又唔錯噶喎，即係 咪平啊？平過你。你講個香港最大屋村嗰啲啦，你海怡半島啊、太古城啊嗰啲，嘩幾鬼貴啊，係咪你嗰啲交通方便有新樓，咁點解唔住嗰度呢？而家真係全香港你到邊度啊，真係老實講一個鐘頭內車程邊度都去到㗎啦，沙頭角去到啦一個鐘頭。咁你成日都覺得遠係咪你稍微塞車啊，冇話事啊！有陣時你塞車落銅鑼灣啊，都唔止一個鐘啊！如果你坐車真 係，不過咧就嗱，又講翻呢個問題啦，即係講呢個大週期，即係都想請教湯美哥嘅。嗱，如果講緊第一個大家都印象深刻嘅一個即係樓市嘅大升市，就應該係即係80-90年代嗰段時間啦，即係直接到1997年嗰段時間啦。 應該係我話俾你聽啊，因為我經歷過呢個時代，因為我哋83年我曾經咧就想去移民嘅。咁咧點？嗰陣時啲樓係幾多呢？因為嗰陣時中英草簽，一草簽完之後個個就諗住走㗎。 走大㗎。 嗰陣時啲最靚嘅區份呢，我話俾你聽，嗰陣時我哋住景台呀嗰頭嗰啲咁樣，即係東半山嗰啲，係講緊幾錢尺呢？係講緊300蚊尺。都平㗎咋嘛，啲唔係好多錢啱嘛，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幾傑呀。跟住你86年呢，我哋喺外國返嚟渣甸山最新開㗎啦。講緊新樓都係講緊900蚊尺，哇！你講緊嘉雲台嗰時係全渣甸山最貴嘅樓，都係講緊1400蚊尺。你知唔知而家幾多錢咧？而家係講緊10幾倍， 多個零都唔止。 十幾倍，即係你話俾你聽個銀紙貶值都幾緊要。 嗯， 你而家咧啲人覺得係貴貴貴，可能再過10年之後都發覺原來10000蚊其實。 即 係已經係 minimum 啦，如果幾千蚊嗰啲唔存在㗎喇，可能即係5000蚊樓下嗰啲唔存在㗎喇已經。而家咪好似上一潮最低潮嗰陣時香港一樣啦，嗰陣時東涌賣到900蚊尺樓，最記得㗎喇。嗰陣時03年啊，900蚊尺，冇人去住㗎。而家你香港我話俾你聽啦，如果講新樓嚟計呀，唔理你咩區份呀，你想below2000蚊好難啦，連到嗰、那個咩嘉湖山莊啊，都講緊2000幾啦，冇可能嘅事啦，你睇到嘅真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覺得就係、是、如果你係去炒嘅 speculate 嘅，你就自己小心啲啦。即係你自己可能放唔到或幾個息口有變動，但係如果個息口有變動，我哋覺得呢嚟緊呢一年呢個息口美國都係加到2厘嘅機會都唔係太高啦。即係2厘嘅機會都唔係夠，就算美國息口加2厘，我諗香港都未必會跟，因為香港一路都冇加過，即係一路都冇減過，所以冇乜特別。佢直至到呢佢啲錢真係開始套返落去美元嗰度呢，有返壓力嗰陣時呢，啲銀行先會加嘅。如果唔係都唔會，你睇下而家 Mortgage Corp 啊啲銀行啦，最近啲銀行呢又出嚟搶過，我 有中資話好低， 翻減3.15%。 哇，第一年你 1.08 嚇死你啊，跟住以後就講緊 prime 減三，喂 1.0 幾一年，第一年喎，唔係呀嘛。 係喇。 從來未試過咁低息嘅，所以呢都啲大問題喺度。 嗯，因為啱啱見到啲中資銀行出咗啲計劃呢，嘩真係平息都幾 貴多啊，冇人發展多。我覺得自住就即係你自己揀啦，我哋不嬲都贊成係咁樣。如果你話炒嘅就睇你自己能力啦呢啲。 OK。好，嗱呢位網友呢仲有另外一個報道嘅，即係拎出嚟研究一下啦。佢就話有一間建銀國際有一個某個研究部嘅某位董事嘅預測，又係香港今年香港加息就唔會多過 0.25, 即係唔會多過 quota 啦。咁樓市由03年開始就會升呢，就會升到2017年。嘩真係升足14年喎 ,14-15 年喎。中小型嘅樓價呢就今年有機會升 15-20%。中價樓就會跑贏大市，豪宅嘅又睇好。咁呢個啊，即係Tommy哥覺得有冇即係可能性 嘅？我哋覺得我哋都係有咁嘅同感啊。 嗯， 有咁嘅同感。 係咁啊，即係由於都係個錢個貶值啦，係咪？即係 錢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需求都係個好大問題。 即係你錢係繼續入嚟香港，因為點解呢？始終嚟計，啲錢都係走嚟香港，因為方便。同埋香港你炒乜炒乜就冇差住你嗰個 prop tax 喎。大陸而家你好幾驚啊，買層樓你由兩年至五年，你揸唔夠五年你要罰税，罰到你暈喺度咁滯喎。 無啦啦捉你去唔知做咩。 喔、哦、真係咁你諗下全世界都冇呢啲咁嘅嘢啦，同埋而家嚟緊你香港有個要啦，同埋你真銀紙借，最緊要你借港幣就得㗎啦。借港幣啲銀紙唔值錢㗎嘛，你還外幣又好，還人民幣俾你又好，且越整越平啦。 咁剛才講起炒呢，即係有個議題即係當面我研究一下，即係係咪一直以嚟即係期指都係咁受歡迎嘅一個即係炒嘅。 期指啦，其實呢因為點解呢，我最近都發覺呢好多網友頻頻日日打嚟問期指。 即係呢排多咗人會。 因為點解呢，其實外匯亦都係咁多人受歡迎，你知唔知點解呢？因為而家個市咁窄波幅呢，我哋有時都係叫人嚟做啲優化嘅嘢呢，佢哋會覺得係等到暈喺度唔喐。嗱我哋都曾經如果你步飛過嚟聽到好多人喺度講，唉啲市都唔係好喐，因為呢我哋都好多叫人好多做好多樣嘢，都剩一個半月到啦，都剩咗喺度唔喐嘅。但係大約一月份之後呢就改曬官啦，個個呢就賺曬錢袋曬落袋。咁你諗下喎，而家亦都一樣個市，你都係咁窄波幅範圍嘅，你做嘅又係有即係喺度等嘅喎，等佢收嗰個那個時間值同埋波幅嘅啫，那個波幅值同埋時間值嘅啫，咁係需要一段時間。但啲人咧就冇興趣嘅，最好咧就日日同你片出片入嚇。第唯一最大波動係咩咧？一就外匯啦，第二就梗係期指啦，期指幾刺激啊！朝頭早升，下晝可以跌，下晝跌嚇，朝頭早跌，下晝可以升，哇！咁啲幾好玩啱啱嘛，做一張都好玩咧，又成日都聽嗰啲網友講，我唔係做好大咋。我做幾一兩張嘅啫，一兩張 玩十 大旗定細旗啊！哦，細旗都冇所謂，好過做乜係咪咁講？即係大部分而家啲人趨向就咁樣，所以你見到跌得幾大波幅。你諗下，我哋正話都有講開啦，嗰啲外國嘅大型基金走嚟揾飯食，都唔係咁容易揾啊！何況你自己私人，人哋咁大手做一樣係死 期指啊！講緊 期講期指，而家現貨期指啦，期權你都如果你。做期權都仲有些少生機，即係我哋覺得啊。如果做現貨期指咧，就即係要考你自己嘅智慧啦。咁你有時計啲網友成日問我哋，即係我哋都唔想。嗱，第一我哋要學阿清姐講一句嘢，即係我唔想你俾一個假象你咁興奮。第二嚟計，真係噶，你一日到咧係冇可能贏。即係我覺得你一定係到個波幅範圍內嘅呢，你就有機會贏。即係我譬如俾個波幅你喺頂或者喺底嗰度做，即係你都仲有機會贏。如果你日日咁樣跟足個現貨嚟咁樣喐來喐去嘅呢，你贏個機會呢我諗就真係少於一成啦。即係唔好係 wise 咁做。 好啦，咁講呢個人民幣嘅仲有一個議題請教Tommy哥嘅。咁因為我諗Tommy哥都知道呢，即係日本最大間銀行呢，其實即係呢個議題即係昨日都傾過下，就將會喺中國發行嗰個人民幣嗰個債券啦，10億咁樣。咁問一問Tommy哥啦，即係如果呢次即係個反應係理想嘅話呢，其實會唔會預計到好多機構或者海外機構呢會想去中國度發呢啲咁嘅人民幣嗰個債券？ 因為點解呢，大部分好多金融機構呢，包括好多本地銀行又好，外國銀行都好啦，他們真的在本地的市場吸收存款就不是那麼容易。 但如果真係就算攞到都好貴，但係同業拆息亦都好貴。咁佢發債最好啦，發債第一有個 commit， 即係 committed 嘅 capital， 啊 committed 嘅 funds，即係可以俾佢可以做好多樣嘢啊，咁亦都鼓勵佢哋可以同本地銀行可以競爭啊。咁如果唔係你齋靠rely on 本地嘅銀行，佢又覺得唔係好咩嘢。其實呢、這個我諗中國政府都想推動呢樣嘢，希望個金融市場多啲改革啊、嗯。我哋希望你計 明白。啊，不過講啲產品咧，即係琴日Jackie都提及過啊，就係、是、都。近排推出一啲嘅，即係當然啲產品未必係話好零售層面啦，即係可能一啲啊，即係私人銀行方面啦，就係、是、賭嗰、那個五年或者長期之後嗰個LIBOR嚇，即係估佢會升，或者即係估佢會升到邊個位之後，就可能拍到啲息咁樣啦，咁樣咁啊，即係問下Tommy哥啦，即係對於個LIBOR嗰方面咧，即係係咪開始啲人就會醖釀緊？咦，即係其實即係低到咁上下都即係遲啲可能。 嗱，我哋嘅炒利息嘅經驗咧就係咁樣。長期咁低息嘅咧，一定係會升翻嘅。升咧就以前嚟計，啲人會話喂好過龍以前，但係就我睇唔到有呢樣嘢。但係一定係咁低咧，係冇可能嘅事。而家係人為升就撳到咁低嘅啫。但係當市場一定開始穩定翻咧，個息口就會慢慢回升。嗱，第一點解佢可以咁講咧？第一，如果你覺得個經濟穩定，好多公司就真係會發多啲債啦。或者借多啲錢啦，做做投資啦。佢而家覺得個風險大，個回報唔係咁合理，所以佢唔肯借咁多錢啊嘛。同埋有啲公司，就算係嘅，我都係用自己真金白銀去做，或者我走去配售股票，或者發呢個可換股債券嚟攞嗰啲錢，因為嗰啲錢真係錢嚟噶嘛，唔需要還噶嘛。咁就變咗可以去做佢哋嘅嘢啦。如果但係將來唔係，發覺經濟真係有得玩嘅，咁一定係出嚟借噶嘛。咁你而家個個借嘅。咁你要邊咁多錢啊？嗱，即係等於香港金管局接咗咁多電，啲人就成日話資金外流，其實我諗佢哋都唔明咩叫資金外流。嗱，金管局就成日喺度嘈啲巴閉，就話個資產有泡沫嚇，佢哋覺得個利率有問題。嗱，好簡單啫嘛，你金管局接咗咁多電，而家個電咁高啦，上到七七五幾或者七七五七咗一排，你計。你想喺個銀行睇下減低錢，點解你唔出嚟沽翻啲電咧？你沽翻啲電咪攞翻啲錢出嚟咯？嗱，佢自己成日就嘈黏巴閉話人哋 bubble， 你發咁多票據發咁多債，你估你冇 bubble？ 喂，你嚟計遲早啲錢走嗰陣時候，你發，因為你 because 你發咁多，你叫啲銀行去買啊嘛，咁一樣輸嘅啫嘛。咁如果你想個銀行唔係咁多體系，因為你俾人哋沽咁多電，你先至掟咁多錢落去個銀行體系噶嘛。你而家出嚟沽翻啲電喺個銀行體系抽翻啲錢走咯，咁嚟變咗正常翻啦，個息口咪冇理由咁低咯。就算唔係話真係嗰個即係真真正正個 effect， 但係心理上都有啲 effect 喺度。你突然間金管局話出嚟沽翻，我點知你沽幾多？我出嚟沽翻五十億電咁樣，攞翻幾五十億，即係攞幾百億裏頭嘅咯。好過你發你埋咁多票據啊！你估啲銀行買埋好過啊？咩咪遲早輸死佢啱唔啱啊？ 咁啊，嗰啲票據其實即係遲啲，即係個息口真係或者即係個資金一個匯率就唔同咗。 站喺如果中央銀行咧，佢嘅立場，佢唔理你咁多，你哋買咗票據，你哋輸關係咩事啫？中央銀行買又唔需要計個 P&L 嘅，佢哋嚟計，你自己銀行就呢個問題啫。但係銀行你睇到而家點解佢咁積極去做按揭咧？即真係冇出路嘛！你金管局淨係成日嘈亂巴閉，嘈啲銀行只能自律，自咩律啫？啲錢都咁多喺度，如果你咁 basic 做呢樣嘢，點解你唔出嚟喺個市場嗰個銀行睇嚟抽翻啲走錢啫？大條理由啦，接咗咁多電，唔出嚟沽翻大炸出嚟咯，即時喺銀行睇嚟攞翻曬啲錢走啦。佢點解唔去做啫？你喺度嘈，即係話俾你聽咧。佢哋又唔想做，乜嘢都唔想做。最好呢就將來呢就等到呢啲機會呢就啲人真係走嚟 RAM 港紙上返去785呢佢就賺曬嗰啲。即係佢要咁賺曬嘅，唔係咁樣賺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唔係幾好囉，我覺得。 明白明白。不過講呢個即係票嗰度呢，即係其實係咪好似冇乜限制㗎嘛？即係佢想即係幾時用呢個工具。 嗱，呢個點解呢？香港唔同其他嘅國家嘅，香港冇負債嘅。香港budget deficit。冇 deficit， 而家係試過好短時間有，而家係 surplus。政府又 surplus， 啊儲備又多，發債就為咗俾一個機制嗰個利率市場有個指標，有個 benchmark 俾你睇嘅啫，即係有個 benchmark 有個利率 benchmark 俾你睇。咁你發埋咁多債，其實嚟計 佢係贏緊㗎，點解佢金管局贏咁多錢啫？梗係贏啦！你冇息嘅，你嗰個會發俾你有息咩？佢係贏緊你㗎，可能零息或者得幾點子咁啊賺緊你 quarter percent， 咁啊攞轉手喺個利率市場個利率調期嗰度，即刻掟翻個 IRS 出嚟，佢賺緊你㗎，佢贏緊你，佢點會冇贏啫？即係但係佢咁樣做法就佢係 passive， 即係佢係被動。你知唔知啊？嗱，你發唔發覺咁多年都係嘅，金管局都係嘅，我哋以前阿白山都係嘅，而家都係永遠係 passive， 佢被動噶，佢唔係主動噶。主動就唔係咁啦，主動今時今日，如果我仲出嚟，一定沽翻啦。你唔使多啊，起碼沽翻五馬電出嚟，攞翻幾百億啊，使乜發咁多票據出嚟啫？ 我唔係喎，不過嗰時講話發債咧，即係原來即係 Tommy 哥講嘅，最重要原因就有個即係 benchmark 啦，即係個利率喺度啦。咁之前佢嗰個報告話咧，其實即係想。激活啊！即系个香港嘅发债市场， 债券唔系点解香港债券市场咁多年都唔活？第一就系嗰个流动性唔系太高。我讲嗰个第二市场唔系第一市场，第二市场。 O、okay、 K， 你冇第二市场，冇一个成功嘅第二市场，第一市场你点叻都冇用。你第一市场即系等于大陆一样，你谂下大陆发几多嗰啲国库票据系大银行揸住晒嘅，你外资咧银行买唔到啊。因為佢哋攞曬啦嘛，佢唔會 trade 嘅，因為點解咧？佢攞嚟做 liquidity， 同埋佢攞嚟吸收嗰啲存款嘅。 做資本啦、 啊。資本贏緊噶嘛，嚇、啊、你香港，你好大件事喎！你冇第二市場，你買咗，哇！你諗下，你有事嗰陣時候，你就話攞去金管局 discount 啫，佢唔係俾平息你啊嘛，不過貴噶嘛都，嚇、啊、分分鐘如果突然間。佢而家定呢樣嘢啫，突然間有大波動，突然間有大災難，佢唔會應承你㗎，佢唔會 commit 你嘅呢樣嘢。 嗱、如果要個好嘅即係第二市場啦，一定要佢有啲好嘅裝啦，有啲好嘅咩卡開價啦，亦都有啲好嘅即係 player 啦。即係湯美哥，你覺得係咪會唔會一個惡性循環，就兩邊都唔夠個深度喺度？ 我唔知啦。自從九應該係自從九九零九尾啦，至到二千年之後咧，個債券市場。香港嘅債即係嗰個政府債券市場係死咗嘅，點解死咗咧？係人都知嘅啦，就冇嗰個 support， 冇莊家，嗰啲所謂莊家咧，就是、大家你搭住我，我搭住你，嗰啲叫莊家，莊一莊住人哋嚟加個 spread 叫莊家，啲咩莊莊住人哋嚟加個 spread 叫莊家，咁你一啲都唔得 mature 嚇、啊，你第二市場。你外國好多係㗎，你好似美國咁樣咁大市場，我有咩事我打俾聯儲局，我而家我需要你俾翻一個鐵面槍我，或者你俾一個價，我想 sell 翻俾你，咁你隨時冇問題啊嘛，你嗰啲 market maker 咪肯開價俾你，香港你試下你咁樣做法，你打去金管局，喂 sorry 喎，我哋唔 provide 呢個 service 喎，咁你點做得大呢？但係你又想啲人做得大喎，即係冇嘢嘅，你最好啊，你哋自由。去做呢樣嘢， 你自己搞大佢啦。 自己搞大佢，即係我唔理政府唔理，你自己搞大，邊有咁著數嘅嘢？冇咁著數。即係以前都會有人去向佢咁做，而家一定唔會咯。所以佢係痴心妄想啦。我哋不嬲都講啦，佢自己成日講話想搞活個債券市場，點搞啊？第一，香港缺乏嗰個人；第二，缺乏嗰個機制。佢諗個機制就佢自己個機制，就唔係話市場個機制。即係唔同啦，即係等於我哋有陣時都係㗎，你走去同嗰啲三行嗰啲做建築嗰啲，你話唔係咁做啊，啲老闆話唔係咁做，你做啊，三點鐘至三點半就飲下午茶㗎啦，老闆行埋你都叫佢行埋一邊啦，呢個 tea time 嚟㗎嘛，呢個傳統㗎嘛，係咪總之幾點鐘返工幾點鐘放工㗎嘛，呢啲嘢你要跟返足。規矩先得噶， 又唔好打我嚟嘅。咁內地有冇機會咧？嗱，內地應該潛在個市場 都大。內地就會啦，我哋覺得咧，內地佢嗰、那個佢嗰個推動力就會好啲啦。但係試過去一次嗰、那個futures 啊，嗰、那個 T 百嗰個所謂 treasury futures 輸嗰個金之後咧，佢都好驚，因為實在太大咧，因為上面你知道個市場幾大啦。但係都要慢慢調節啦。所以你睇到全世界係美國市係最大，因為點解美國市全球參與啊嘛，全球參與啊嘛，咁你變咗買賣都咁多人，同埋有咩事你真係走去揾聯儲局，佢一定幫你，即係冇可能唔幫你呢樣嘢，佢哋就做得好咯。 喂，債美國國債市場每日個 turnover 真係好鬼大喎，好似。 佢淨係嗱講住，如果你講 futures 啊，嗰啲 T-bond futures 咧係講幾百萬張一日㗎，好少㗎。真係好大好大嘅嗰啲市場， 就是香港你曾經試過啦，又做咩 hybrid future， 又咩 T-bond future， 又咩只得個講字咋嘛，做完咪死咗喺度，有幾多成交冇嘛，因為冇第一冇推動，第二冇 commitment。 佢拉博呢就真係有好多即係好多相關產品即係同佢拉博理論掛鈎。嗨博其實即係即係Tommy哥即係覺得其實個應用。 嗨博已經係陸續已經係式微㗎啦。 係囉。 已經式微㗎啦。將來嚟計呢你話人民幣嘅 futures 啊嗰啲咩就會有我諗將來嚟計。 OK。嗱再少時間啦咁提提啦各位網友即係聽日上堂嗰啲啦咁就講講啦就喺中環廣場咁35樓咁雖然真係名額就8人啦咁但係希望大家兩點開始但希望大家都唔好太遲嚟啦早知嚟就霸個靚位啦。 咁1:09你好嚟啦。係啦。點解呢如果我哋都唔想你話你太個咩雖然話我哋講3個鐘頭但一定係超時㗎啦。 一定啦。 咁超時得嚟呢如果你再咁遲嚟呢分分鐘你真係我哋俾人踢走㗎啦。 準時開始係呀各位網友就希望幫幫手啦。好咁聽日見唔該曬拜拜。